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28首，《过故人庄》孟浩然。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自田家。绿树春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